呀，你唱的不对呀、啊？ 是吗？ 哎，你唱的这是湖南省。 哎呀，我系湖南人。哎， 怎么我说哪儿你是哪儿人呢？ 我确实是湖南人呐、啊， 真是湖南的。 去去去， 湖南好。 是吗？ 在湖南这片土地上，培育了无数的革命先辈。啊、哦，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湖南人。 哦，毛主席系湖南人 啊？还有呢？ 是吗？ 刘少奇同志 啊， 彭德怀同志 啊，是是， 都是湖。 你等一下 啊， 我和彭德怀还是同乡哦。 真的？ 是的，是的。 哦哦哦， 你通过我爷爷叫的那支歌就听得出来。 哦，那你爷爷教你的歌怎么唱的呀？ 这样唱的， 是是。 走上这样啊，高高的星海里啊！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又唱错了。你唱的是兴安岭啊？ 是啊，湖南省兴安岭啊。 没听说过。大小兴安岭都在我国的东北， 是啊， 那是我国的木材基地，漫山遍野的原始森林。登上高高的兴安岭，向西一望，就是有名的呼伦贝尔大草原。那真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是，你等一下，你等一下 啊！ 我奶奶教的那句歌里面就有这样的词句。 哦，他们家一人教他一首， 有这样的词句 啊？你奶奶教的歌怎么唱的呀？ 高山青，涧水蓝，阿里山的姑娘美如谁呀？ 行了，行了， 行 了，美什么呀？ 这个， 你唱的这是阿里山 啊？下里山呀？ 阿里山在我国的宝岛上，那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台湾呐。 哎呀，我是台湾人。 你我知道他就这句。 你不要学我嘛，你不要学我嘛。 你到底是哪儿人呢？ 我哪里人都可以呀、 啊。啊，不这像话吗？ 不是，我确实讲不出啊。 那你好好想想。 我好好想想。 你仔细想想。 我讲不出， 你怎么能？你怎么能想？ 我实在讲不出啊。 这样吧，你的家乡有什么特点没有？ 家乡有特点呢、啊、 什么特点？ 我家乡里的人们载歌载舞，大人小孩都喜欢唱歌。 是啊， 啊，兄弟， 这就行了。你在这儿、随便唱一首家乡的歌曲，我根据你唱的这味儿，我就知道你是哪儿人。 哦，我唱一句家乡歌曲，你就能知道。 哎， 好，那你来，你听一听啊， 你唱 听家乡歌曲。 哎、这也 家乡歌曲，他听一听。 这干什么呀？ 哦，我在演唱家乡歌曲的时候就喜欢拿这个东西。 你瞧，还带着道具呢。 你听一听啊， 你唱吧。 一双山溪好风光。 你是山西人。 正月里闹元宵、 哦、陕北人 好一朵茉莉花 江苏的 红太阳照边疆青山绿水陪霞光 延边人 我们新疆好地方啊天山南北好牧场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树娃西大呀伴带上花呀哎呀情郎哥上学叫我去瞧他呀倒叫我呀没有啥拿呀哎还有我买了一对鸡买了一对鸭葫芦岛里螃蟹辽河地下呀捎带两个大西瓜呀当个里个楞的了楞当当个里个楞的了楞当当个楞个楞里当当个了里个楞 我系哪里人 啊你系中国人 是、啊、 当初孝林学会广东味的普通话表演这段我是中国人还专门找来一台砖头式录音机这师傅马季说一句他就录一句然后呢回家反复听反复练怎么样的确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孝林这广谱还是说的不错的吧